查旅游攻略，订机票，订酒店，订当地玩乐。 旅游之前就要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你有没有被一部电影感动过？当你遇到爱情，拥抱浪漫时刻。 I love you. Ditto. 当你偶尔迷茫，感觉不到快乐。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当你为了梦想，准备放手一搏。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月影流声， 欢迎收听月影流声，我是于月。今天我们将听到的第一首歌是吕克贝松导演的《碧海蓝天》当中的插曲。电影讲述了个人难以融入现实社会的困境之中，因此呢，转而寻找梦想当中的另一种生活的故事。电影上映之后，在法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在电影院持续放映了超过一年的时间，在影评界颇受排斥，但是呢，在影迷心中却有很高的地位。 No regrets, no tears, only a strange feeling, slipping without falling. I'm trying another world where the water's not blue anymore. Another reality. Oh my baby, I love you. My lady blue. I'm looking for something that I'll never reach. 下面这段原声来自电影《午夜巴黎》，出自演奏家西尼贝切，他是爵士乐史上以高音萨克斯风为主演奏乐器的先驱者。下面这首法语歌来自电影《余生的第一天》，影片讲述了一家五口的生活，选取了五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镜头，分别切入到各自的生活当中。影片的片名和上世纪80年代法国歌手伊天达赫的代表作相同，所以呢也选择了这首歌曲作为电影的片尾曲。 Un matin comme tous les autres Un nouveau Paris Rechercher un peu de magie Dans cette inertie morose Clopin clopin sous la pluie Jouer le rôle de sa vie Puis un soir le rideau tombe C'est pareil pour tout le monde Rester debout mais à quel prix Sacrifier son instinct et ses envies Les plus essentielles Mais tout peut changer aujourd'hui Et le premier jour du reste de ta vie Plus confidentiel Pourquoi vouloir toujours plus beau Plus loin, plus haut Et vouloir décrocher la lune Quand on a les étoiles S'effondre en quelques secondes Sache que du berceau à la tombe C'est dur pour tout le monde Rester debout mais à quel prix Sacrifier son instinct et ses envies changer aujourd'hui et le premier jour du reste de ta vie c'est providentiel 接下来我们将听到三首电影原声音乐，第一首呢来自1986年的电影《巴黎野玫瑰》，配乐由黎巴嫩作曲家盖布瑞尔·雅德制作，第二首呢来自1968年的电影《在法国的十三天》，作曲家是大名鼎鼎的弗朗西斯·莱，第三首来自2011年的电影《艺术家》，由路德维克·博斯配乐。

夜间本市将有分散性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西部北部局地雨强较大，并可能伴有冰雹、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白天本市天气晴朗，光照强烈，预计午后最高气温将在35度左右，高温炎热，仍处于高温黄色预警中，请注意防暑降温。来看具体的预报，夜间前半夜有分散性雷阵雨，西部北部局地雨强较大，伴有冰雹、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后半夜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70%。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间4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3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保暖袖类服装。 你有没有被一部电影感动过？当你遇到爱情，拥抱浪漫时刻。 I love you, Dido。 当你偶尔迷茫。感觉不到快乐。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当你为了梦想准备放手一搏，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月影留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月影留声，我是鱼月。法国电影的配乐不仅是轻柔浪漫与抒情的旋律，还透着葡萄酒与郁金香的韵味，与电影主题可以说是完美的融合，让我们在光影当中看到一幅幅的散发着唯美气息的风情画吧。下面这首歌是电影《伊夫·圣罗兰传》当中的插曲，伴随着这首插曲，我们仿佛能够看到伊夫和皮埃尔骑车驰骋的画面。歌曲是四人组合派特里克·沃森的《灯塔》。In the woods, shining a little light to bring us back home. To find you in the backyard. Hiding behind our busy lives. I'm dreaming of a lighthouse in the woods. on us now. 这首悠扬的舞曲是1983年法国电影《舞厅》的同名插曲，是欧洲歌舞电影的代表作，台词不多，基本呢靠原声配乐撑起了整部影片。下面的这首歌是香颂大师查尔斯·德内的著名歌曲《海》，这首歌曲被无数人翻唱过，也成为钢琴、竖琴、口琴、长笛、手风琴、排箫改编的轻音乐，同时呢也有很多部电影选用了这首曲子作为他们的插曲。 这首歌可以说是法国相送的代表歌曲了。 Qu'on voit danser le long du golfe clair à des reflets d'argent la mer des reflets changeants sous la pluie la mer au ciel d'été confond ses blancs moutons Avec les anges si purs, la mer, bergère d'azur, infinie. Voyez, près des étangs, ces grands roseaux mouillés. Voyez, ces oiseaux blancs.Et ces maisons rouillées La mer Les a bercées Le long des golfes clairs Et d'une chanson d'amour La mer A bercé mon cœur Pour la vie La merDanser le long des golfes clairs à des reflets d'argent la mer des reflets changeants sous la pluie la mer au ciel d'été confond ses blancs moutonsAvec les anges si purs, la mer, bergère d'azur, infinie. Voyez, près des étangs, ces grands roseaux mouillés. Voyez, ces oiseaux blancs, et ces maisons.La mer, elle est à bercer le long des golfes clairs et d'une chanson d'amour là-bas, à bercer mon cœur pour la 电影《花瓶》又译为《傀儡》，讲述了1977年的法国一个资本家的妻子女性意识觉醒的过程。这部影片由法国影坛常青树凯瑟琳·德纳福主演。影片当中他曾经哼唱过一段法语歌曲，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 Mais ce soir j'ai envie de déposer mon tablier De me faire belle pour toi comme par le passé Ton fauteuil, ton journal, tes cigarettes et la télé Ce soir laisse-les de côté Emmène-moi danser ce soir Joue contre joue et serré dans le noir Et fais-moi la cour comme au premier instant Comme cette nuit où tu as pris mes 17 ans Emmène-moi danser ce soir Flirtons ensemble embrassés dans le noir Timidement dis-moi Michel je t'aime Amoureusement je suis restée la même Il n'y a plus que tes amis et le football qui compte pour toiEt j'ai l'impression que tu ne vois plus en moi que la mère de tes enfants. Or je ne te demande pas de m'offrir des fleurs tous les jours. mais de faire de temps en temps un geste d'amour. Et ce soir, je voudrais encore une fois te retrouver, rentrer au petit jour et puis t'embrasser. Ton fauteuil, ton journal, tes cigarettes et la télé. Ce soir, laisse-les. Quel est donc ce lien entre nous? Cette chose indéfinissable. Au fond, cet destin qui se noue pour nous rendre inséparables. 世界总有一隅，让你不经意之间遇到爱。 巴黎我爱你，这是2006年戛纳电影节的开幕影片。十多个各具风格的小短片展现了巴黎的角角落落，上面这首《同城故事》就是电影的主题曲。那接下来也是今天跟你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曲，名字叫做《真实》，这是1980年克劳德·皮诺托执导的法国电影《初吻》当中的主题曲。这部影片也是苏菲·玛索的成名作了。初吻这首歌由理查德·桑德森来演唱，这首歌曲曾经火到什么程度呢？他曾经在15个国家的音乐排行榜当中成为过冠军。伴随着这首经典的歌曲，今天的节目也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收听，也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Met you by surprise, I didn't realize that my life would change foreverSaw you standing there, I didn't know I'd care. There was something special in the air. Dreams are my reality, the only kind of real fantasy. Illusions are a common thing. I try toIt's meant to be.